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再看唐三，双手在身前一圈，脚踏鬼影迷踪，手上控鹤擒龙直接使用，他要试试对方的魂力到底有多强。光影一闪而过，唐三的身体被带的一个踉跄，心里顿时暗自惊骇。难怪猫鼠组合能够连胜四场，面前这位瘦猫少女的魂力恐怕已经达到了不弱于戴沐白的程度了。幸好唐三是鬼影迷踪与控鹤擒龙同时用出，不但闪开了正面，还凭借自己玄天功内力将对方的攻击带偏。瘦猫少女显然没有寄希望于自己第一次攻击就能击败对手。就在唐三卸掉了他的银色爪影的同时，他已欺进了唐三面前，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时亮起。另一边，小舞凌空下扑，直奔地面的胖鼠。胖鼠也抬头看向他，并没有因为他的扑击而显得慌张，圆球般的身体骤然弹起，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以与身材绝对不相符的速度直接迎向了小舞，速度竟然比瘦猫还快。这胖鼠的身材对任何对手都会产生一定的迷惑作用。其实唐三开始的判断并没有错，他和瘦猫少女一样都是敏攻系魂师。瘦猫的第一魂环技能是增速，那是一个十年魂环，而他是第二魂环才是增速，百年魂环的增幅自然不是十年魂环所能相比的，所以实际上胖鼠的速度比瘦猫更快，只是前两个魂环在展现攻击力的时候他要弱于瘦猫一些而已。他和瘦猫都是37级的魂尊，在魂尊这一档的二人组合中也算是相当强悍的存在了。两边同时交锋，斗魂的火爆也在这一刻完全展开。瘦猫欺进唐三的身体时，他的第三魂环已经完全释放，他的目的就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唐三击败，然后再去援助胖鼠。在看到唐三和小舞的魂环比他们更加出色之后，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瘦猫已经决定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发动攻击了。一般的斗魂，双方都会进行一定的试探，先尽可能摸清楚对方的魂技后才会发动全面攻击，而瘦猫这么做也是被唐三和小舞那强悍的魂环所逼，一旦成功，这场二对二的胜利还是属于他们。四连胜不容易，他们可不愿意放弃五连胜的机会，那时无论是积分还是奖金可都是十倍计算的增加。一声尖利的猫叫骤然响起，瘦猫少女的身体在半空中发生变化，双手利爪突然十倍变长，变成了十柄利剑一般刺向唐三。利爪上带起的魂力在空中发出噗噗之声，所过之处空气产生出阵阵扭曲，这显然已经不是属于他的力量，而是第三魂技附带的能力。此时他本就已经来到唐三面前，骤然变长的利爪就直接刺向了唐三全身各处，而他的攻击力也在自己的千年魂环作用下陡增一倍，绝对不是同级别魂师所能抵挡的。如果面对的是另外一名魂师，说不定还真的被他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所震慑而败下阵来。正面被封，所能做的只有后退，才可能躲过瘦猫的攻击，而唐三之前闪避他的利爪已经让自己后退了一些，距离斗魂台的边缘不远了。此时只要他再后退一步，瘦猫就有把握在他武魂没有发挥威力的情况下将唐三逼出斗魂台，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他面对的唐三曾经从生死之间走过，又岂会这么容易被击退呢？眼看着即将利刃穿体，突然唐三的上半身就凭空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消失了。其实唐三的动作很简单，只是做出了一个标准的铁板桥，上身完全后仰。他虽然不像小舞那样柔弱无骨，但做出这样的动作还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他此时就在瘦猫少女面前，这样一个铁板桥动作摆出，也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胸腹破绽全部展现在对手面前。瘦猫少女虽然愣了一下，但她立刻就发现唐三这看似错误的应对， 此时他只要手腕下翻，让猫爪利刃直接刺向唐三，就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胜利就在眼前，瘦猫少女不禁大喜，手腕下翻这个动作对她来说实在太简单了。 这戴面具的家伙魂环虽然不错，但实战经验也太差了，居然用这种把要害露出的方式化解自己之前的进击。 但是他也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忽略了对方的武魂。瘦猫少女心中的得意也就只维持了一瞬间而已，下一刻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哪怕是最简单的手腕下翻这样的动作也无法做出。早在小五从自己肩膀上弹起的时候，唐三就已经释放了蓝银草，只不过他的蓝银草是贴着地面释放而出的。瘦猫少女对他发动攻击的刹那，身体自然要停顿，早已操控自如的蓝银草自然攀升而上，趁机缠住了瘦猫少女的身体。如果不是有蓝银草的缠绕在，对方速度的确快，但唐三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要害暴露在对手面前呢？借着铁板桥之势，唐三身体向后翻起，双脚交互踢出，蹬在对手的手腕上。瘦猫少女骤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蓝烟草缠绕得动弹不得，正拼命想挣扎，唐三踢来的双脚她却没有任何阻挡的可能。从手上传来的大力带动她的身体向后跌出，同时蓝烟草上附带的尖刺也已突出，麻痹的感觉顿时传遍全身，逼迫了她不得不凝聚全部魂力对抗。在真正的实战中，就体现出了唐三承受巨大痛苦获得的那人面魔蛛魂环的强势。不但蓝烟草本身坚韧异常，同时附带的毒性也大幅提升。缠绕看似只是唐三的第一魂环技能，但蓝烟草却是唐三武魂的本体。每获得一个魂环，蓝烟草本身都会得到增强，这就是气魂师和兽魂师相比的优势所在。气魂师虽然本身无法被武魂增强，但武魂本体增强再使出魂技会变得更强。尽管瘦猫少女拼尽全力挣扎，但她的魂力不如戴沐白，武魂也不像戴沐白那么强势，唐三那极度坚韧的蓝烟草又岂是她能挣脱的。在麻痹毒素的作用下，她已经被唐三完全控制，唐三脚踏鬼影迷踪，一步就来到她身侧，脚尖轻挑，已将她身体送下了斗魂台。按照斗魂的规矩，一旦掉下斗魂台，就意味着斗魂的失败。在瘦猫少女落下台的同时，胖鼠也同样飞起，从斗魂台的另一边被甩了下去。原来在空中扑向胖鼠的小五眼看着对方以惊人的速度冲过来，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瞬移，身形闪烁之间让到了胖鼠身后，蝎子便甩出卷住对方的脖子，右脚一蹬将他甩了出去。如果是在生死搏斗，被扔出去的胖鼠显然还有再战之力，小五这一下虽然发动了妖功技能，但还不足以给对手重创，毕竟兽魂师的身体都极为强悍，对手又有准备，不像前些天被偷袭的那个猥琐大叔不乐那样，是在连魂力都没释放的情况下就被摔了个七荤八素。可这是在斗魂，胖鼠的武魂又不是飞行类武魂，在空中怎么可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呢？眼看着就被甩了出去，和瘦猫几乎是同时掉落下了斗魂台。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更快，吐起胡落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决定胜负。在观众台上，那些为了猫鼠组合欢呼的观众们刹那间鸦雀无声。唐三和小五稳稳地落在斗魂台上相视一笑，他们也没想到今天的斗魂会变得这么轻松，心中都认为这正好是武魂相克的原因。无论是唐三的控制系还是小五的近身强攻，对敏攻系魂师都有着很强的克制。原本小五应该是被敏攻系魂师所克的，可他现在有了瞬移这个技能，大幅度地弥补了自己的缺陷。猝不及防之中，那位胖鼠甚至连自己的千年魂技都没能释放出来，就已经被小五摔飞而出。大师坐在观众台上微微点头，对唐三和小五的表现很满意。作为旁观者，他看得反而更加清楚。 在之前动手的这几个瞬间，唐三二人所表现出的应变能力以及与自身武魂的结合都恰到好处，轻松战胜魂力超过自己的组合，并不只是武魂相克那么简单。这几个月来，在他指点下进行的实战训练，已经悄然发挥出了作用。 三五组合，二对二斗魂，获得了两连胜的好成绩，他们两人的积分也都上升到了三分。 尽管这场斗魂的时间显得格外短暂，但不论是唐三的蓝银草还是小五的瞬移，都令这些普通民众大开眼界。观众是公平的，更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三五组合就在大片的欢呼声中悄然下台而去，等待他们的还有各自一对一的斗魂。或许今天是史莱克七怪的幸运日，在全部一对一和二对二的斗魂中竟然都获得了胜利。其中奥斯卡和戴沐白的组合被他们自己命名为双翼白虎，意在小奥的辅助下协谋白虎如虎添翼。他们遇到了一对攻防两系魂师的组合，戴沐白在奥斯卡的蘑菇肠帮助下速度弱项得到了全面弥补，再加上飞行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将其中一名对手送下了斗魂台，之后的比试自然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宁荣荣和朱竹清的组合被他们命名为七宝灵猫，当对方看到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时已经战意大减。面对拥有辅助系魂师的组合，本来应该先攻击对方的辅助系魂师，但七宝琉璃宗作为魂师七大宗门之一，可不是普通魂师愿意得罪的，所以两名同样是二十级的魂师就要面对速度和力量骤然提升 30% 的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下，此时的朱竹清除了没有第三魂技之外，实力已经远超越了三十级的程度，凭借着闪电般的速度，没有消耗太大周折就搞定了对手。五场一对一，三场二对二，以全胜告终，给史莱克七怪的斗魂之旅揭开了一个完美的开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